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65集。番外，各大佬花招百出，宁情后续上。 名字有没有确定好？ 孩子被转移到隔壁，秦冉这边围着的人瞬间减少，只有宁威还有程俊这几个人。医生拿着个本子站在门口，小心翼翼地询问。程俊抬抬手，把秦冉的被子盖好，这才侧了侧头转向医生。 程序。 程序？ 医生没有反应过来。这么简单的吗？ 不行。 从隔壁回来的程温如竭力反对。 这名字太随意了。秦影帝，你有没有什么想法？ 秦修晨用手抵着唇角，清了清嗓子，靠着床边开口道。 不如叫程子玉。 秦冉刚怀孕的时候，秦修晨就想了不下十个名字。这会儿程温如问起来，他也是信手拈来。男孩叫子玉，女孩就叫昭宁。程温如本来就随意的客气地问一下秦影帝，没想到对方真的准备了。他不由吞下了到嘴边的名字，开口道。 程子玉比程旭好听多了。三弟，你觉得怎么样？ 程俊闻言看了他一眼，略微沉吟了一下，也没有跟程温如解释这个旭不是那个旭。秦影帝取的名他没有反对，只是淡定地说道。 那就子玉吧。 至此，程子玉的大名终于确定了。第二天，唐军跟秦玲还有魏大师等人也迅速坐飞机赶回来了。来看程子玉的大佬实在太多，不时的就有人来往于病房中。后来即便他不哭了，程军也没有让人把他抱回来。众人都知道秦冉怕吵，也不敢随意去骚扰他。程俊本来想给这崽子请个月嫂，被宁威、程水、程木等人毫不留情地拒绝了。唐军跟秦玲他们进来的时候，程木跟程火两人正在研究着奶瓶呢。程火站在程木身边，手里拿着一个奶粉勺子，如临大敌地看着程木手里装着水的奶瓶。 怎么样，有没有到70多？ 秦冉孕期胃口不好，虽然程俊总是变着法子让他吃东西，也不限制他的自由，任由他高兴的来，他也不见好，整个人有些清浅，孩子生下来就只能喝奶粉了。程木摇头。 80度左右，我不能准确报出来。 他手上严肃地拿着奶瓶，另一只手搭在奶粉罐上。整个奶粉罐是原装的铁盒子，上面就贴着一张白色的便签，写了一个顾字。顾西池还在医学组织，只派人匆匆送了两罐奶粉回来。 让我来。 巨鳄接过程木手中的奶瓶，然后开口。 79。再等2分钟。 唐军跟秦玲看完了孩子，才转向程木、巨鳄几人，问身边的程水。 他们在干嘛？ 给小少爷冲奶粉。 程水开口。 宁夫人说温度最好在70度。 唐军看着跟程火这两人一起混的巨鳄，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，只是不忍直视地转过头。又立马稀罕地盯着床上闭着眼睛的崽乔。 他叫什么名字？ 唐军带着崽子的床边，看着躺在床上不睁眼也不哭，看起来十分高冷的崽子，高兴的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。程水把位置让给唐军。 子玉。 身边的秦玲一张脸虽然没有什么表情，但看着小崽子的目光带着惊奇还有喜悦。 70度了。 几步远处的桌子边，巨鳄终于开口。 程火就小心翼翼地把奶粉放进去。等和匀了，一行人走到床边，程木拿着奶瓶，想了一下宁威给崽子喂奶的时候，是把他抱起来的。但这崽子太弱了，程木觉得自己稍微一个不慎伤到他了就不好了，也没敢抱，就把奶嘴小心翼翼地往崽子嘴里放。这崽子生下来已经一天多了，他微微睁了眼，眼睛很黑，纯粹的像是黑曜石，就是不肯吃。可能是周围人太多了，他还哇的一声哭了。这下子病房里的唐军、巨鳄、程木等人都慌了，一时间病房内兵荒马乱。程水去找宁威过来，魏大师看着那双酷似情染的眼睛，温柔地开口： 哎呀呀，快别哭了，太爷爷给你拉小提琴好不好？ 巨鳄僵硬地摸了摸崽子的头，大概是这崽子的头太脆弱了，他的手始终距离他的头1公分。 别哭，叔叔明天把奥古斯特的头拧下来给你玩啊。 奥古斯特是巨鳄的仇人，唐军也心疼到不行，轻声吼着： 啊，仔仔，不哭不哭啊，曾舅老爷把黑客联盟买下来给你啊。 程火瞥了唐军一眼，不甘示弱： 小少爷你别哭啊，我让程木给你表演胸口碎大石。 刚被程水找过来的宁威把这群人的虎狼之词听了个遍，看到宁威过来，病房里刚刚言辞阵阵的几个男人瞬间不说话了，还给宁威让了一个道。小崽子哭得脸都憋红了，虽然他的脸本身就是红的。宁威熟练地把小崽子抱在怀里，另一只手熟练地拿着奶瓶，小崽子瞬间就不哭了。秦玲站在一边小心翼翼地看着，对于巨鳄、唐军、成火几人的虎狼之词，宁威已经见怪不怪了。毕竟昨天和陈长宁那几个人说的话也没有好到哪儿去，肯尼斯说的比巨鳄还要过分，宁威一开始还会提几句，可到最后也就充耳不闻了。毕竟这是继承了程俊跟秦冉双伤的孩子，用不着过多担心。小崽子的出生给四大家族乃至几大研究院都注入了新的活力，整个京城大佬眼中的金疙瘩个个都惦记着。唐军也不回 M 州了，直接在程俊的宅子里定居下来。宁威不放心程俊还有秦冉，住在程俊这里照顾小崽子。秦修臣倒没有住下来，但每天上班前都要绕一段路来看一眼小崽子再走。这小崽子染上了一个臭毛病，喜欢让人抱着，不然就会瘪嘴委屈。这乐坏了宅子里的一群人，唐军、秦玲、程木他们都学会怎么抱小孩子了，没事就抱着去花园里面走一圈。宅子里的佣人们每天都是个摆设，跟着程木、程火、长宁等等这些人身后，想等他们累了就能接手抱一下，然而没有哪一次如愿过。小崽子已经接近满月了，因为几个大佬的密切关注，营养跟上了，也长开了一点。白皙的皮肤，长卷的睫毛，黑漆漆的十分好看的眼睛，简直像个瓷娃娃，每个人看到都爱不释手。毕竟谁不喜欢长得这么好看的崽子呢？中年阿姨看着被刚赶回来的扎龙抱在怀里的孩子，遗憾地同身边的人说道： 哎呦，你说他怎么就不累呢？胳膊不酸吗？为什么能抱这么长时间呢？哎，还有程木先生能一晚上抱着他。 是啊是啊， 中年阿姨身边的一个佣人满是赞同地开口。直到第二天， 程木在花园给被唐军抱在怀里的崽子表演了一个徒手劈砖，几个惦记着崽子们的阿姨都明白了。从这一天之后，阿姨们再也没有讨论过为什么这些人都不累的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